编年记上第十一章。那时全以色列人聚集到赫贝隆来见达卫说，看，我们都是你的骨肉，以前连撒乌尔为王时也是你率领以色列出入征讨，并且上主你的天主也曾对你说过，你应牧养我的百姓以色列，做我的百姓以色列的领袖。以色列所有的长老都到赫贝隆来见君王，达卫就在赫贝隆，在上主面前同他们立了约，他们便按照上主借撒穆耳所吩咐的，给达卫复油，立他为以色列王。达卫和全以色列人便向耶路撒冷即耶布斯进发。当时住在那地方的是耶布斯人。耶布斯的居民对达卫说，你绝攻不进此地。但是达卫却占领了西翁山堡，即今达卫城。达卫曾说过，谁首先击败耶布斯人，谁将升为将领和元帅。泽鲁雅的儿子约阿布首先上去了，所以他成了元帅。达卫便住在那山堡内，因此人称之为达卫城。达卫又重修四周城垣，从米罗起重修一周，城的其余部分由约阿布修建。达卫日渐强盛，万军的上主与他同在。以下这些人是极力拥护达卫建国，与全以色列人照上主对以色列所吩咐的立他为王的主要将士。达卫的将士名单如下：哈格摩尼的儿子伊士巴尔是三杰之首。一次他曾举起长矛击杀了300人。次为阿和雅人多多的儿子厄勒阿扎尔，三杰之一。他以前同达卫在帕斯达明陪了舍特人正在那里集合准备交战时，在那里有一块长满大麦的田地，民众由培勒舍特人面前逃走，他却立在田间保护了那块田地，杀败了培勒舍特人。如此上主又完成了一次大胜利。一次30勇士中有三位下到阿杜兰山寨附近的岩石里去见达卫。那时培勒舍特人正扎营在勒法因平原里，同时达卫掐在山寨内，培勒舍特人当时也在白冷驻防。达卫渴望说，谁能从白冷城门旁的井中给我打一点水来喝。那三位勇士就冲过培勒舍特人的营墓，从白冷城门旁的井中打的水，将水取来带到达卫前。但达卫不肯喝，反而将水奠于上主前说，我的天主绝不许我做这事，我岂能喝这些冒生命危险者的血，因为这是他们冒生命危险取来的。所以他不肯喝，这是这三个勇士所做的。约阿布的兄弟阿比色是30勇士的领袖，他挥舞长矛杀了300人，因此在30勇士中出了名。他在30勇士中享有双重的名望， 做了他们的领袖，但尚不及三杰。约雅达的儿子贝纳雅，原是卡贝泽尔人，是一位英勇大有作为的人，曾击杀摩阿布人阿里尔的两个儿子，又在下雪天下到旱井里打死了一只狮子。他也曾打死了一个埃及巨人。这埃及人身高五肘，手中拿着粗如织布机轴的长矛。贝纳雅下去，手中紧拿着一根棍杖，从那埃及人手中把长矛夺了过来，用那长矛将他杀死。这是约雅达的儿子贝纳雅所做的事，因此在三十勇士中出了名。他比三十勇士更有名望，但尚不及三杰。达卫派他做侍卫长。其余的勇士有约阿布的兄弟阿撒尔、白冷人多多的儿子厄尔哈南、哈洛德人沙摩特、帕尔提人赫勒兹、特科雅人伊科史的儿子伊拉、阿纳托特人阿比厄泽尔、胡沙人席贝开、阿和雅人伊莱、乃托法人马哈赖、乃托法人巴阿纳的儿子赫勒德、本雅民族基贝雅人黎拜的儿子伊泰、佩纳通人贝纳雅、加阿士西人胡赖、贝特阿拉巴人阿比巴尔、巴胡林人阿次马韦特、沙阿尔滨人厄里亚巴、基宗人雅生、哈纳黎人沙格的儿子约纳唐、哈纳黎人撒加尔的儿子阿西扬、乌尔的儿子厄里法尔、莫格纳人赫费尔、基罗人阿西亚、加尔莫尔人赫兹赖、厄次拜的儿子纳阿赖、纳唐的兄弟约厄尔、哈格黎的儿子米贝哈尔、阿孟人泽勒克、贝厄洛特人纳赫赖，他是泽鲁雅的儿子约阿布的执戟者。雅提尔人伊拉、雅提尔人加勒布、赫特人乌里亚、阿赫莱的儿子扎巴德、勒乌本人史扎的儿子阿迪纳，他是勒乌本人的首领，有三十个人跟随他。马阿加的儿子哈南、莫腾人约沙法特、阿士塔洛特人乌奇亚、阿洛厄尔人何唐的儿子沙马和耶厄尔、提七人史莫黎的儿子耶迪阿尔和他的兄弟约哈、马红人厄里尔、厄尔纳罕的儿子耶黎拜和约沙维亚、摩阿布人伊特玛、厄里尔、敖贝德和作巴人雅席尔。